者。 即起购买农夫山泉好水旺财促销装扫瓶车二维码，有机会赢取狗年玻璃瓶纪念礼盒和现金红包百分百中奖。农夫山泉祝您新春快乐，狗年大吉。 芝麻油选燕庄，燕庄芝麻油头道出榨自然香。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北京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三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北京是多云转晴的天气，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总的来看，今天下午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能见度还不错，有利于大伙的交通出行。下面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北京路面上的情况。 路况信息。 北京时间的16:30，为您来刷新一下目前的路况信息。目前东五环的七棵树桥到平房桥北向南方向，广渠路桥到白家楼桥的南向北方向都是车多，行驶缓慢，提醒司机朋友可以提前选择相邻的路线绕行。东五环的平房桥北向南方向有事故，提醒后车司机小心避让。西四环沙窝桥南向北方向也有事故，后车要小心，也提醒司机朋友在外行车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又是新年到，锣鼓响鞭炮，祝福的话写成歌，先给你送到。天天身体好，幸福为你绕，在这新的一年，有新的吉兆。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今天呢是小年儿，很多朋友都开始为了春节准备年货迎接它了。要返乡或者是要出门旅行的朋友，很多朋友也在为自己准备一些日常的常用药品以备不时之需。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会和大伙一起来说一说很多朋友常备的消炎药和抗生素。马上就到春节假期了，很多朋友在春运途中会携带一些随身药品，其中消炎药是很多人的首选。别管是拉肚子还是发烧，很多朋友都认为是自己的身体有炎症，这个时候吃个消炎药就能万事大吉。当您选择消炎药的时候，阿莫西林、头孢是不是经常用到呢？但您知道抗生素被我们简单的用作消炎药其实并不科学。抗生素和消炎药到底有什么区别？健康加油站为您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温爱平，和您说一说消炎药与抗生素。 又是新年到，锣鼓响鞭炮。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药学部的副主任药师温爱平温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消炎药和抗生素，他们两个到底有什么区别呢？首先呢，欢迎温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有请温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打个招呼。 大家好。 欢迎温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想问一问温主任，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是不是也有很多的朋友向您咨询这个抗生素和消炎药，他们两个到底是不是一回事儿啊？是不是很多的这种抗生素就是我们日常用的消炎药啊？ 的确有很多朋友问我这个问题，甚至我也问我妈妈说，你知道这个抗生素和消炎药有什么区别吗？我妈妈说，它俩不就是一回事儿吗？但其实，我们先要明确一个问题，什么叫炎症？导致炎症的这个原因有很多，感染其实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那如果是由感染导致的这个炎症反应的话，我们就可以选用抗生素来抗击它，那我们的炎症反应就会减轻。但还有其他一些非感染的这个原因导致的这炎症反应，打个最简单的比方，比如说发烧，那 感染可以导致发烧，但同时风湿啊、肿瘤呀这些疾病也会导致发热。那当这个时候我们如果用抗生素的话，它就不起到作用，而且可能延误病情。 哦，所以说其实消炎药和抗生素它不是一个概念。然后我们很多朋友说，我这个发烧的时候医生给我开了这个抗生素，我吃完了之后炎症消了，病好了，这也是有针对性的，有一些情况它确实能好，能把这个炎症消了，但有一些情况是没有办法让我们这个发烧发热的症状有缓解的。 对， 嗯，所以说其实消炎药和抗生素还是完全不同的这个两类药品。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很多朋友对于抗生素也有各种各样的困惑。我们都听说过，抗生素如果吃多的话，以后再吃就会不管用了，很有可能会产生这种耐药性。到底抗生素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能不能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抗生素能够帮我们消除身体的炎症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都会邀请温主任和大伙儿详细的说一说，聊一聊。其实今天我们也会邀请温主任和大伙儿来说一说，在春节期间可能很多朋友都会准备一些药品以备不时之需，万一出现了应急情况，大家关于药的所有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和温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0822和010-6515-0833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也为您开通了腾讯的视频直播，您可以在腾讯视频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通过弹幕和我们的专家直接互动和交流。下面还是让我们照例先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邀请温主任和大伙来说一说消炎药和抗生素。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北京市控烟协会在今天通报了近三个月违规吸烟的投诉黑榜，东城区的首府大厦位居榜首，被投诉高达39次，榜上还首次出现了政府机关。详细情况我们连线新闻广播的记者韩萌了解一下。韩萌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都有哪些单位上了这个违规吸烟的投诉黑榜呢？ 嗯，我看了一下这次的榜单是2017年11月1号到18年1月31号这三个月的。那无烟北京的这个微信公号共收到群众对违法行为的这个举报是3920件。除了首府大厦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被投诉高达39次以外，我还看到啊，这里面有金源时代商务中心、瑞城国际和望京 SOHO 这三家是连续三次蝉联榜单，那也就是说已经连续9个月被投诉数量特别多而上榜了。那还有啊，就是榜单上首次出现了政府单位，西城区商务委被投诉了10次之多。那还有呢，就是有一所高校也上了榜，就是北京青年政治学院，达到7次之多。主持人。 嗯，那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像违规吸烟主要出现在了这些场所的哪些地方？下一步有没有一些改善的具体措施呢？ 嗯，那据介绍呢，这次啊，这个西城区商务委被群众连续投诉，主要集中的点就是在楼层的卫生间还有楼道违法吸烟的情况比较严重。那我们北京市控烟条例其实里面也明确规定了，这个责任主体是单位，应该由单位对公共场所内的违法吸烟行为进行监管。但是呢，这个被投诉比较多的机构啊，共同的特点就是看不到管理人员的干涉和管理。所以为此呢，北京市控烟协会的志愿者已经是第一时间前往这些单位，对他们进行这个控烟指导。另一方面呢，北京市卫生监督所和出现问题比较多的东城区卫计委已经相继对多次违法的这个场所啊和机构进行了约谈。下一步呢，卫生执法部门还会进一步加大执法的力度，约谈相关单位，督促他们整改。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韩萌为我们带来的报道。我们也再次跟大伙说一说，无烟北京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的共同努力。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健康消息。近日召开的北京市2018中医药工作会上，中医管理局局长涂志涛介绍，今年北京还将会在美国和澳大利亚打造2家海外中医药中心，推进欧中中医药发展和促进中心建设，筹办中医开办诊所。目前位于西班牙巴塞罗那一家综合医院的中医科已经完成了装修，占地600平方米，包括了门诊和病房，将会在今年的4月份正式开诊。届时北京中医医院的医生将会赴当地开展痛症、妇科疾病、皮肤病和康复治疗等。我国中医在国外的医院里开设中医科，在世界范围内还属首次。 阿里健康在今天发布了2017年度的健康消费报告，其中显示以90后为主力军的30岁以下健康消费人群占比超过 50%。 阿里健康平台的数据显示，2017年品名为即时关键词的滋补类药品购买的人数较2016年同比增长了 27%， 开袋即食类的蜂蜜、枸杞、阿胶、燕窝等滋补品加速走进了写字楼，成为越来越多中国白领的办公桌标配。在全年食品的滋补品当中，阿胶出现的频次是三倍于枸杞，凭借庞大的女性消费势力强登榜首，成为了年度销售冠军，而枸杞和枣分列第二位和第三位。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大伙儿的继续收听和陪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药学部的副主任药师温爱平做客直播间，和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消炎药与抗生素。温主任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就跟我们说了，很多的身边的朋友甚至自己的母亲都分不太清这个消炎药和抗生素他们两个到底有什么区别，大部分朋友都认为这抗生素就是一种消炎药。那温主任，我们也跟大伙说一说吧，如果真的把抗生素当成消炎药的话，是不是在生活当中会出现很多服用的误区，甚至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多伤害呢？ 大家都知道，只要是药品的话，就可能会有不良反应，这也就是药品的一个属性，它为什么特殊。那当我们使用药品的时候，就要注意说，我新出现的一些不良反应是不是跟药品有关。这个是最起码的一个认知，大家要知道。那我们再说到抗生素和消炎药，我们前面已经说了，抗生素它不等于消炎药，在药学专业的领域没有消炎药这么一个类别。 也就是说，在专业的这个药师看来，消炎药本身这样的一个称呼就是一个错误的，没有这个称呼。 对，这是老百姓说啊，这些药都能够消除炎症，所以它就叫消炎药。 其实我觉得不光是我们普通的患者啊，我们经常去在医院看病的时候，尤其是像发烧啊、腹泻这样的情况，医生给我们开药的时候也会跟我们说，吃点消炎药吧。这医生为什么也用了一个您刚才说的在药师眼中不存在的这样一个类型的药品称呼呢？ 因为它确实能够消除炎症，而且它更容易让老百姓接受啊，它是能消除我的炎症的。但是从消炎药的这个范围来看，能够消除炎症的药品包括抗生素，还包括我们在药学专业叫做解热镇痛抗炎药，或者激素，它都可以消炎。那也就是从这个消炎药这个字面上理解的话，这三类药品我们都可以管它叫做消炎药， 只要能够消除炎症的都叫消炎药， 理论上其实都可以。但是我们现在老百姓认知的，甚至说易于老百姓接受的，就是抗生素，我们就把它当成消炎药。 因为很多的抗生素它的的确确有消除炎症的这种功效和效果。 对，如果这个炎症真的是由于感染导致的， 它是有效果的。 对。 我们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就在问说，前两天发烧了，咽喉也有疼的感觉，去医院呢，医生给开了阿莫西林，说是急性咽炎，说现在症状已经好了。这阿莫西林想问问您，是不是就是抗生素？说吃了它，这炎症也就消除了，这是不是意味着抗生素就都能够消除炎症呢？ 那我们又回到刚开始的问题了，阿莫西林确实是抗生素。它是西林类，就是青霉素类的一个抗感染药物。那它能消除炎症，是因为它的这个急性咽炎是由细菌导致的。那它后面那个问题麻烦再问一下。 他就想问问说，这个抗生素为什么也能够消除这个炎症呢？ 对，就是因为这个急性咽炎它是由细菌导致的，而这个阿莫西林它有抗细菌的作用，所以急性咽炎就这个症状就缓解了。 那是不是也意味着，如果不是由于细菌引起的这个炎症，我们吃再多的抗生素可能也没有效果呀？ 对。是这样的。 所以说这个朋友啊，是去医院看了医生，医生给开的这个抗生素服用了之后有效果，那是因为医生根据您的这个情况帮您找对了原因，告诉您您这个发炎是由于我们说细菌感染所引起的。很多朋友如果是比如说自己家有这种抗生素，可能我们出现发热甚至是咽喉疼的情况，我们吃了之后不见好，就说哎呦，这是不是这个药 不对我的这个病症啊，或者说是不是我吃的这个量不够啊，其实这可能就存在着误区，有可能我们的这个发烧或者是嗓子的疼痛不是由于细菌感染所引起的，其他原因引起的，我们吃再多抗生素，吃再大的量都没有效果。 对。 嗯，好，那既然在有一些情况之下抗生素有这种消炎作用，那是不是我们也可以说抗生素就是消炎药的其中一种，就像您刚才说的，它有这个消炎功效。 如果从我们刚才界定的那个大范围来讲，我们可以说抗生素它具有消炎作用。 嗯，有消炎作用，所以有一些情况之下能够帮我们消除这个炎症。 它能够消除炎症，但是消除炎症它消除的是根本原因，也就是说如果是细菌导致的这个炎症，那它清除的是细菌。给大家讲一个就是更易于大家理解的例子，就是说抗生素它针对的是侵入我们身体的第三种东西，就不是我们身体本身的东西。 嗯， 而消炎药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像布洛芬呀、对乙酰氨基酚这类解热镇痛抗炎药，它针对的是我们自身的机体。 嗯，所以说抗生素是抵抗外敌的。 对。 而我们说的这种解热镇痛药物主要是我们身体内部的这种矛盾， 对， 它来解决。 对。 嗯，好，这样的话大家就明白了，其实我们说的这种消炎药和抗生素它真的不是一回事儿哈。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可能很多朋友在感冒发烧甚至腹泻的时候都会自己吃一些抗生素，那这个时候是不是这样的一个行为，我们刚才说了非常的不可取啊，因为很多朋友都知道好像这个抗生素是有这种比如说耐药性甚至产生超级细菌的。 对，的确不可取。首先我们还要明确一下，抗生素我们通常认为的它是抗细菌的。 嗯， 那我们都知道，其实现在好多老百姓都知道感冒很多时候是病毒导致的。 嗯， 对吧，大家都知道了，尤其是今年 流感， 这个流感病毒很猖獗哈，就是很多尤其是儿童呀患了流感，我们医院这个儿科也是好多的患者来就医。 嗯， 那如果是病毒导致的感冒的话，大家都知道抗生素它就没用了。 嗯， 因为它是抗细菌的，那我们这时候就要用抗病毒的药物或者是其他对症的药物来处理。那腹泻也是这样，腹泻的原因是什么？其实细菌导致的腹泻相对来说数量还是比较少的，它可能还有其他的原因。那如果是细菌导致的这个腹泻的话，我们可以用抗生素来处理。 嗯， 那如果是其他原因导致的呢，那你抗生素也就没用了。 嗯， 那所以当腹泻你去就医的时候，可能大夫给您开的是口服补液盐。 嗯， 对吧，补充电解质防止脱水，更多的是对症处理，他有的时候他还不建议你用抗生素。 嗯， 因为轻中度的一个腹泻我们是不建议用抗菌药物的，就像你刚才说的，它有可能导致耐药或者其他的不良反应，是没有必要的。 嗯，也就是说其实抗生素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不明确自己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时候，我们不建议大家先试着吃，或者说我先吃一段时间不好我再去医院看，我们是不推荐的。 对，有可能会耽误病情。 嗯，好，那也跟我们说一说吧，如果我们长期服用这种抗生素的话，有可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危害？真的像传闻当中说的一定会带来这种超级耐药菌的产生吗？ 也没有那么可怕了。不过确实像我妈妈她有的时候也会跟我说这个药啊能不吃就不吃。 嗯， 这也是其实生活中的一种误区。有的时候你比如说是一个感染性的疾病，拿我自己举个例子吧，其实我小的时候有一次其实是脚，然后因为某种原因它就发炎了。 嗯， 但是呢就因为就说挺一挺吧，但后来这个炎症就越来越厉害，后来还是打了抗生素才好的。 嗯， 那如果那个时候没有打抗生素的时候，会不会这个炎症范围就会越来越大，这个就不得而知了。就因为及时的用了抗生素才把这个炎症消除。 嗯， 所以这个不用抗生素也是一个误区。但是如果用了抗生素，就像你说的有可能会导致耐药，也就是你说超级细菌，其实说起来很可怕啊，但是如果你是正常的按照医生的给你这个医嘱去用药的话，而且按照疗程去服药，基本上是不会存在这个耐药的情况出现的。所以大家也不要一谈到抗生素就很害怕，说啊，我用了这个药是不是以后就不管用了。但是如果你就医的时候，医生会给你针对你的这个病原可能的病原体开最适合你的抗生素，所以耐药的可能性就大大降低了。 嗯， 另外呢就是用抗生素任何一种药都有不良反应。 嗯， 抗生素可能就是因为它又是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可能就会 用到的一种药。那对于这个不良反应呢，我后来后面还可以给大家再去详细的介绍一下可能的不良反应，大家在用药的过程中注意监护，问题应该也不是很大。 哦，也就是说其实如果我们没有在医生的指导之下长期大量的使用抗生素的话，是有可能产生我们说的这种耐药菌，以后我们再吃抗生素真的需要它帮忙的时候它就起不到作用了。 对， 而且同时吃了抗生素之后我们的身体还会有一些比如说这种副作用的出现，那咱们说说吧，具体哪些情况提示我们可能是跟这个抗生素有关，如果出现了这些症状我们需要停药找医生换药吗？ 对，我们现在就是结合我们现在临床上比较常用的这个抗生素给大家说一说啊，比如说沙星类的这个药物，像左氧氟沙星啊、 诺氟沙星啊 莫西沙星啊，在门诊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常用的，这个在专业上叫氟喹诺酮类药物。那这类药物在临床应用的过程中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比如说像精神类的反应，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精神类的是指， 对，像我们邻居有一个老奶奶80多岁，前段时间就因为肺炎住了急诊，然后输了左氧氟沙星，输住了之后就开始胡言乱语。 哦， 对，这就是氟喹诺酮类的药物的一种，说常见也不常见，但是有一些特定的人群就容易出现的一种反应。那另外一个就是失眠。 哦，睡不着， 在门诊咨询的时候，这样的患者我遇到了两三个。他就说啊，我吃了这个药晚上睡不着觉。所以提示大家，如果在门诊医生给您开了沙星类的这种药，您尽量早晨服，别晚上服。晚上服就真的可能导致这个睡不着觉，因为它可能会神经兴奋呀，也是因人而异。 好，不是所有朋友都会出现这样的症状，但是有可能出现。 那另外氟喹诺酮类药物比较常见的就是，有些患者反映说吃了这类药，脚跟疼。就它可能引起肌腱的一种反应。那如果您出现这个反应的话，那也及时看一下医生，是不是有可能是这个药物导致的。那另外就是头孢呀，或者是西林，这种是头孢类和青霉素类的抗生素，那它可能会导致过敏反应。那也就是说您用了这个药说啊，我这次剩了，我能不能给别人用？那你得问问他过不过敏。 有没有这个过敏史，如果他这个药过敏的话，您给他吃了不但可能治不好病， 有可能治病 还有可能让他有这种过敏的反应。 对， 好，那也就是说其实抗生素除了我们说的这种产生耐药菌的风险之外，还有一些这种不良反应也有可能在临床中出现。我们在吃了这个药之后，如果出现了像刚才温药师说的比如说这种神经方面的这种兴奋啊，睡不着觉、失眠的情况，甚至脚后跟疼的情况，都提示您最好找比如说自己的医生或者是药师沟通一下，说一说我吃了这个药之后出现了这些症状，要不要考虑换药，是不是有一些替代的这种药品。 对，如果大家出现这种反应，请及时就医或者是到我们用药咨询去咨询药师的意见，因为任何用药期间发生的反应都可能跟药品有关。 好，也提示大家这个时候别再说这个情况是不是没有这么严重，我再吃一吃身体适应了就好，别拖着，还是得找药师看看咨询一下哈。那我们也跟大伙说一说，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来区分什么样的药品它算是抗生素，我们在吃的过程当中得多留心一些。 就像我刚才说的，氟喹诺酮类药物它的药品名称里边都有沙星两个字，沙就是沙子的沙，星就是天上星星的那个 星。 那如果看到这两个字呢，大家就注意一下啊，它属于氟喹诺酮类的药物， 就是抗生素， 它属于抗生素。那另外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头孢，还有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西林，东西南北的西， 树林的林， 森林的林，对，这两个字就是说像阿莫西林啊。 盘尼西林啊， 对，这都属于青霉素类的药物，也属于抗生素。这个是我们临床上比较常用的。那另外就是像米诺环素、多西环素、四环素，这是四环素类的药物了。 好，这些也都是抗生素的一种。 那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抗炎药、解热镇痛抗炎药，就包括我们在临床上比较常用的布洛芬、对乙酰氨基酚。这些就属于解热镇痛抗炎药，比如发烧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会用。 但是这些就不是抗生素了， 它就不属于抗生素了。 嗯，所以说我们通过药品的名称，像有一些这种关键词，可以大致区分一下它这个药品是属于抗生素还是属于一些这种消炎药。 对， 嗯，好啊。双双在我们的微信上想咨询您一下，他说吃沙星类的这种抗生素会不会导致大便的不正常呢？ 理论上讲啊，只要是口服的药物都可能会产生这个胃肠的不适啊，或者产生这个便秘啊，或者是腹泻的可能性。 哦，也就是说不光是这种抗生素，其他的这种口服药也有这种可能。 也有可能，刚才一朋友说吃二甲双胍也可能会导致腹泻，这种胃肠反应也很明显。 嗯，所以说这个沙星类到底会不会导致大便的这种不正常是有这个可能性的。但看看比如说您除了这个沙星类的同时，是不是还服用了其他类型的这种药物，因为每一种口服药都有可能。 对，或者您可以比如说我不用沙星，我换成一个头孢类的药物， 嗯， 去咨询一下医生的意见可不可以。如果你换成头孢说啊大便正常了，那可能就高度怀疑说啊这大便不正常跟沙星有关。 嗯，好啊。还有我们的网友在微信上想问问说，看来吃了这么多年的阿莫西林是吃错了。阿莫西林就是我们说的属于抗生素的一种， 就是西林。 嗯，西林类的抗生素。 青霉素类。 嗯，他说什么情况下吃这种消炎药，什么情况下吃抗生素呢？能让专家给说说吗？这抗生素是不是比消炎药更加治本，起效更快呢？ 这又回到我们第一个问题了，就是这个炎症从哪来？是机体的一个自身的一个反应，比如说风湿啊导致的一个炎症反应，还是说来了细菌了，来了病毒了导致的一个机体的炎症反应。那如果是一个细菌导致的炎症反应，用阿莫西林是没有问题的。 嗯， 那如果是其他比如说风湿类的疾病，它也可能导致严重的这种炎症反应，那你吃抗生素它就没有作用。 嗯，但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通过我们的这种症状、病情，甚至自身的一种不良反应，是很难判断出来到底是细菌感染啊，还是其他的一些，比如说我们说自身的一些毛病导致的，是不是？ 对，所以还是建议，如果大家出现一些炎症反应的话，及时就医。因为医生可以通过这种临床的检查呀，还有一些这个检验的指标，能够帮你去判断到底是细菌或者是病毒导致的这个炎症反应，还是由于其他原因导致的炎症反应，及时的给你治疗。 嗯，那抗生素和消炎药相比，也就是说普通的这种抗炎的药物相比，它有起效更快或者说更加治本的这种区别吗？ 治本，那如果它是一个感染性的疾病，我们可以认为它是治本了，就是我们把这个细菌清除了， 嗯， 那就这段治本。那如果是我像我说的这个风湿类的疾病，它可能目前我们的医疗手段就很难给它根治，我们只能给它对症，说我们把炎症消除。 嗯，好，那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的抗生素和我们说的消炎药相比，它没有什么就是说谁治本谁治标，或者说谁起效快谁起效慢，只要对症的话它才能够起效快。 对， 嗯，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药学部的副主任药师温爱平做客直播间，和大伙儿来说一说消炎药和抗生素。大家有什么关于药品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温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佑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永远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我是北京市水务局局长金树东。北京是一座重度缺水的城市，真诚地希望广大市民珍惜节约每一滴水，关心关注关爱水环境。 所以首开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必须为北京的四个功能的实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权威资源，实用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107.3 AM1026。 橄榄油，我只爱欧丽薇了。 我的饭了。 橄榄油，我只爱欧丽薇了。 我的饭了。 橄榄油，我只爱欧丽薇了。 我的饭了。 就要过年了，你知道过年的新规矩吗？ 您给说说。

好，温主任，我们来回答一下大家伙的问题。上半段有双双这个朋友说，吃沙星类的会不会导致大便的不正常？您说了，这种口服类的药品都有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这种消化系统出现不适的症状哈。但是双双说了，他不是吃的这种口服类的沙星类药品，他说是输液输的，像这种输液引起的大便不正常、消化系统的问题，有可能是沙星类药物的不良反应吗？ 有可能的。刚才提到这个抗生素的不良反应的时候，没有跟大家说，就是我们如果长期用一个广谱的抗生素，是可能导致这个我们叫二重感染。也就是说，我们身体内大家都知道，肠道里边是有益生菌的，大家都喝酸奶是吧？ 正常菌群。 对，就为了补充益生菌。那我们在使用广谱抗生素的时候，这些益生菌也是会受影响的。 哦，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说的这种抗生素，它能够杀灭细菌，它不仅是杀坏的细菌， 对，它好的细菌它也杀。对，那当好的细菌受到影响的时候，那我们的肠道功能就会受影响。那可能就会导致这个大便的不正常，或者腹泻呀，以腹泻常见。 嗯，好，所以说双双这个朋友他提出的这个问题，有可能是沙星类的这种抗生素导致的。那这样的情况之下，有别的办法吗？像如果是抗生素导致的，那换药是不是就行不通了？ 所以说在临床上，我们建议说，针对这个病原体，用尽量窄谱的抗生素，也就是把对我们正常菌群的影响降到最低。 嗯。 另外呢，那在临床上，比如说您出现了这种，比方说出现了这种二重感染，也就是我们这个肠道的菌群的紊乱， 嗯， 我们可以去补充一些益生菌。 嗯，可以通过一种药物来补充它， 对， 缓解不适的症状。 对，可能会缓解一些不适的症状。 嗯，好，那我们今天呢也跟大伙儿来说一说吧。其实，在马上春运了，很多朋友都会在旅行的途中、回家的途中带上一些常备的这种药品，以备不时之需。像我们今天跟大伙儿说的这种消炎药，是很多朋友准备的这种药品当中必不可少的，甚至是最需要准备的。因为大家都觉得这消炎药用处特别广，不管是感冒发烧还是腹泻不舒服都可以用。那你也给我们推荐一下吧，如果我们在这种春运的途中想要给自己准备一个小药箱的话，准备哪些药比较好？像抗生素，刚才我们说了有这么多的这种不良反应，甚至可能产生耐药菌，是不是就不推荐大家作为我们日常常备的小药箱当中的药品随身带着了？ 对，你刚才说的非常对，因为我刚才说了，抗生素它是属于非 OTC 的药品，也就是在日常生活中是不建议非专业人士自行使用的， 嗯， 因为你很难判断说炎症反应到底是来源于哪儿。但是消炎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像对乙酰氨基酚呀、布洛芬呀，我的药箱里边都会常备。 嗯， 那另外就是一些腹泻使用的药品，比如说大家知道的黄连素，还有一些抗过敏药， 嗯， 我也会备一些， 这些也可以准备。 对，另外就是针对您自身的一些疾病，比如说心血管的药物，那你一定要记得放到自己药箱里，别忘了什么速效救心丸呀、阿司匹林呀，比如说 PCI 术后的这种患者，他的常规都得用的。那你要忘在家里就很不方便。那另外，比如说糖尿病的药品啊，对吧？这些就是你日常必须用的，那你肯定得随身携带，以免旅途中给您带来不便。那如果旅途中出现一些急症的话，您可以先自己对症处理，比如发烧了， 嗯， 我可以先吃一片解热镇痛药。那等到了目的地之后，及时去看医生， 嗯， 以免耽误病情。 所以说，其实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甭管是旅途当中还是日常在家，我们都不推荐大家把抗生素作为一种，比如说我们说这种治疗发烧或者是腹泻常备的药品，因为它一定得针对我们的这种细菌感染的情况它才有效，而且用的多了，用的这个量不合适了，还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副作用，甚至产生耐药菌的风险。 对， 嗯，好，我们继续来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刚才您说到了这个常备的小药箱当中可以准备一些像黄连素治疗我们拉肚子的情况哈。有朋友就在问中成药的事儿，有听众朋友在问说，现在的中成药是不是安全性更高一些？像六神丸啊、莲花清瘟什么的，他看也都是针对发热、咽疼这样的症状。想问问您，是不是我们可以从这个药品对应的疗效自己来选择吃什么样的药呢？ 首先我不是中药方面的专家啊、嗯、但是就我个人的理解，现在近些年对中药的这个不良反应其实大家也越来越重视了，大家可能在新闻上也看到了、嗯、所以中药也不等于就是安全的、嗯、这个大家应该有一个起码的认识。那另外从像莲花清瘟呀还有好多其他的这个中成药上面都印着说可以治疗发热， 嗯， 什么感冒啊，是吧？都可以。在这里可以给大家举个小例子啊，我婆婆的例子，前两天不是这个感冒了吗？ 嗯， 发高烧39度，就是不肯用西药，就说中成药安全， 嗯， 所以自己就吃莲花清瘟。烧了39度，然后吃了一天的莲花清瘟，这个体温也没降下来、 哦、 后来我说哎，您吃一片这个对乙酰氨基酚吧、 嗯、 吃了之后这体温降下来了，吃饭什么的也好了，也有劲儿了。举这个例子就是给大家说，您该用什么药可能就得用什么药，您这个中成药可能它起效慢，那可能会耽误您的病情，而且很不舒服， 嗯， 是吧？而且如果您高烧39度，尽量还是去看医生。 嗯，好，那也就是提示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看到这个药品包装上它会有一些对应症，我们不能够单纯的从这个对应症上来判断说我发烧了，我吃这个比如说有这个发热这样的情况的这个药品就都能治我的病，都能给我起到很好的疗效，这其实是一个误区。 对， 嗯，有的起效慢，有的起效快，有的甚至治疗发热的药您吃了以后根本就没有效果。 也可以这么理解。 嗯，所以说也提醒大家，这个药品说明我们一定得在医生的指导之下，尤其是温主任跟我们说的，像一些非处方这个处方类的用药更不能自己随便来吃了。还有朋友在问说，抗生素针对的这疾病几乎都一样，为什么医生给开这种不给开那种呢？现在新出的抗生素是不是比原来的这种抗生素副作用要小一些？几种抗生素如果我换着吃是不是就不会有这种耐药性了？问题比较多哈，咱们一个一个来 回答。一个一个来 啊，是不是有一些患者会有这个疑问？为什么医生给我开的这个抗生素是这个类型的，给他开的是那个类型的？这是不是有区别呀？ 对，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像头孢类啊，还有青霉素类啊，还有氟喹诺酮类啊，像四环素类，这都是抗生素里边的大类。 嗯， 那大夫给您开的药，一定是针对您这个可能的病原体。尽量窄谱的抗生素， 嗯， 这样对你这就我刚才说的这个肠道菌群啊，我们的益生菌影响是最小的， 嗯， 如果自行用药的话，那我们可能就是自己就选一个广谱的抗生素了， 嗯， 那广谱抗生素可能对自身的机体造成的影响就会更大。 哦，也就是说，其实抗生素它也是有细分的，虽然都是杀灭细菌，但是有的类型它对某一种细菌的杀灭效果更强， 对， 对其他的伤害就会小一些。所以说，医生会根据你具体感染的，比如说是哪种细菌，然后给你选择一个相对来说对这种细菌更加有效的抗生素。 对，没错。 嗯，好。那第二个问题，他就问了，说是不是新出的抗生素要比原来的副作用更小一些？新药比老药一定好吗？ 对对对对对，新药一定比老药好吗？我们要知道，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红霉素大环内酯类药物， 嗯， 红霉素是一个很老的药了，但是在临床上像红霉素阿奇霉素临床上用的还是很普遍。为什么？它可以针对这个支原体啊衣原体啊军团菌有很好的这个杀灭效果， 嗯， 但是我们刚才说的头孢它就没有这个效果。 嗯， 所以说红霉素是老药，但是临床上其实它还有它的用途，只不过是它适不适合您。 嗯， 还有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新药，大家总认为新药的疗效好，但是大家想一下，如果老药已经用了几十年，已经有好多人都用过这个药， 嗯， 那它的不良反应相对来说应该是比较明确的， 嗯， 对吧？但是新药比如上市了一年的药，用它的人数相对来说很有限，那很多不良反应还可能还有待于我们去发现。 嗯， 那大家可以认为说老药我们明确了它的不良反应去使用它是不是更好 更 安 全 一些呢？ 嗯，所以说我们也不能够通过药品的新老来判断它到底好还是坏， 对， 还是适合自己最重要。 对， 它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几种抗生素我换着吃，是不是就不会出现我们刚才说到的这种产生耐药性的风险了呀？ 就看这个换是怎么换啊。 嗯， 比如说他一次病程，我说我这次感冒了，我今天吃这个， 明 天 吃 那 个， 后天吃，就是不同类我挨个换。那你相当于第一个还没起效， 你又用上第二个了、 哦、 第二个还没起效你又用上第三个了。那每种药物起效它都需要一定的时间、 嗯、 它比如说吸收到人体内然后作用到这个细菌然后把它杀灭，它需要一个过程。如果你没有等这个过程发挥你就换了其他的药的话，反而更容易产生耐药性。 嗯，好，那也就是说在短期之内我们是不推荐大家这个几种药物来换着吃的， 频繁的更换。 嗯，那如果这种短期不推荐，比如说我这次发热了我吃一种抗生素，等下次了医生再给我开这种抗生素的时候跟他说不要给我开这种我上次发烧吃过了，你给我换一个别的，像这种间隔着吃行吗？ 还是那句话，医生给您开的应该是最适合您的。 啊、 嗯、啊，如果说您一开始用的是一个比较窄谱的抗生素， 嗯、 您说啊，我非得换一类 另一 啊，另外一类，那另外一类它可能是广谱的、 嗯， 那您根本就不需要广谱的话，那可能就不适合。 哦，所以说也不推荐大家抗生素，不知道自己适合哪种的情况之下来回换着吃。 对，还是要听医生的意见。嗯、 不管是短时间还是长时间。 对。 还有俊如这个朋友发来了微信想问一下，他说一般服用抗生素的同时好像医生都建议不要服用益生菌，他说就是补充益生菌的话不能够同时通过这个益生菌的药物来补充的话，还有哪些方法可以补充呢？想让您推荐一下抗生素和益生菌会不推荐同时服用吗？ 在临床上抗生素和益生菌是不推荐同时服、 嗯、 因为抗生素也能杀灭我们服用的这个益生菌，它也可能有杀灭的作用、 哦、 那一般来说在临床上我们会间隔一段时间， 嗯， 让它这个抗生素对这个益生菌不产生作用的时候我们再把益生菌补进去。 哦，那这个比如说是我把这一个病程我治疗好了然后我再吃益生菌然后补充我这个有益菌群，还是说我早上吃了抗生素我中午过个三个小时我就可以吃益生菌了？ 一般来说间隔三四个小时吧。 哦，三四个小时、 啊、但是前提是说您也需不需要吃益生菌、 嗯、 有没有肠道菌群的紊乱，这是一个前提、 嗯、 就是我们所有的药物您在补充或者是就是服药的时候您先认识到说我需不需要、 嗯、 如果不需要的话那我们为什么要吃药呢？ 嗯，好，星空想问问您说非感染引起的高烧应该用什么药来退烧啊？可以使用布洛芬这样的药物吗？ 如果只针对这个发烧的话您可以用布洛芬来退烧、 嗯、 但是只可以对症， 也就是我们说的治标不治本。 对，我只可以对症，您还得去及时去看大夫去找说为什么发烧、 哦、 就像我们前面说的发烧是一种炎症反应，那引起炎症反应的可能是感染，如果不是感染的话可能是风湿可能是肿瘤可能是其他的原因、 嗯、 我们得把原因找到。 嗯，而且是不是我记得这种像布洛芬这样的这个退热药物也有使用的指征，并不是所有的发热都要这种吃这种退烧药，一般我们都建议是比较高的时候才用，是吧？ 对，一般我们是建议大于 38.5 摄氏度 才用这种退热的药物。 对对对。 嗯，好，张阿姨在我们的热线上想要问问您，她说头孢类的胶囊药物啊，这胶囊一般都比较大不太好吞咽，想问问能不能在吃的时候把这胶囊去除直接服用里面的这种药粉呢？想问问这样的话对于肠胃道的刺激会不会更大一些啊？ 我们首先得看一下这个胶囊，有一些胶囊它是肠溶的， 嗯， 我们首先看一下这是不是肠溶的胶囊，如果不是肠溶的胶囊的话可能是可以把这个胶囊去除， 只吃这个药粉， 只吃这个药、 嗯、 但是详细的还得看这个药本身是什么品种，建议张阿姨去离您比较近的一个医院去找药师咨询一下、 哦、 看看拿着这个药盒去找这个药师问一下说啊，这个药我能不能把胶囊去除然后直接吃里边的药面、 嗯、 这确实很多老年人面对的这 吞咽可能不是特别方便， 对，面对现在很多胶囊做的都很大。 嗯，那也就是说其实像肠溶类的这种药物的话我们是不推荐您把这个外壳去掉的， 一般是不推荐的。 嗯，因为这样的话不仅有可能对于肠胃道的刺激加大，而且很多的这种药物有效成分可能会跟我们的这种胃酸啊什么的发生反应， 对， 减低它的药效。 对， 对，没错、嗯、 所以说张阿姨到底能不能够去除还是建议您找药师得具体咨询一下，不同的药可能处理的方法是不一样的。 对， 嗯，好，继续来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哈。有两个听众朋友特别有意思，给了两个完全不同的观点，您帮大伙判断一下看看哪个更可取一些。有朋友说 听说抗生素只能是越用越好，越用越贵，比如说用了头孢再用普通的抗生素就不行了，如果头孢不管用的话就只能上先锋了。所以说建议大家用抗生素的时候，一开始能选便宜的就先选便宜的。这是一个网友的观点。另外一个网友的观点说，抗生素建议大家还是选贵的，药效更强，这样的话总量吃的更少，他觉得这样更安全一些。这两个完全不同的观点，我们到底该听谁的呀？ 对，像现在有一些误区说，用药就用贵的， 嗯， 要不然就用进口的，要不然就用最新的， 嗯， 啊，这都属于误区。咱们前面也说了，不同药物的品种它有不同的一个作用的特点，各有优劣，就是有它的一个优势，也有它可能导致的不良反应。那我们在临床上，对于抗生素，我们就是建议您找专业的人士去就医， 嗯， 对吧？听医生的意见，医生就会根据您的病情选择最适合您的，没有什么最新的、最老的，或者是最贵的、最便宜的，只有最适合您的。 嗯，好，那也解答一下第一个朋友的这个说法啊。看，他说抗生素如果我们一开始就用了比较好的，我们再用比较旧的，或者说这个杀菌性没有这么强的，可能就不管用了，会有这样的风险吗？ 所以我刚才说为什么在临床上我们尽量能用窄谱的就不用广谱的。 哦，确实存在着这样的这个风险，如果广谱的我们用了以后再用一些比如说比较有针对性的，可能它就会产生耐药性，可能效果就没那么好。 还得再说一下这耐药性。耐药性是怎么产生的呢？我给大家打一个比方，就相当于两军对垒。一方可以当成是我们的抗生素，而另一方可以当成我们的这个病原菌，比如说细菌。那我这抗生素不断的试探，不断的试探，但每次就是小小的试探一下， 嗯， 但不给你强有力的攻击， 嗯， 那这个细菌它可能就适应你了，它明白你的战术了，它就会研制出各种的办法来对付你， 嗯， 这就是抗药性。 嗯， 那如果说我们这一次强给它强有力的打击，把它消灭掉，那可能这个细菌就被我们消除了， 嗯， 那也就不会产生耐药性了。 嗯， 所以说我们为什么在临床上要遵医嘱，足疗程的使用抗菌药物。 嗯，所以说咱们在选择抗生素的时候，不要自己在判断到底我是吃便宜的好，吃贵的好，吃疗效强的好，还是疗效弱的好。医生选择的一般来说都是最适合您的。 对， 嗯，好，还有朋友在问说，这个抗生素是不是只要症状好了我就可以停药？我应该能少吃就尽量少吃一些吧？会不会有患者也经常问您这样的问题啊？对于这种抗生素的使用，甭管是什么药，大家都说是药三分毒嘛，能少吃我就少吃，只要这个症状消了，我能停药就自己先停了吧。 对，也有朋友这么问我说比如说发烧，我已经不烧了，那我还吃它干嘛呢？就打比方说我的炎症反应已经消除了， 嗯， 但是在临床上一般来说我们停用抗生素是在这个炎症消除之后一般48小时停用。 哦， 因为也就是相当于老百姓理解的说，我们比如说打它，我们就把它打完全， 嗯， 不要让它有这个复燃的可能性。对， 嗯，也就是说还有一个药物的巩固期，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医生一般给开的这个药物啊，我们足疗程的服用，不要说症状我吃了第一次药或者第二次药我已经好了，症状消失了我就不吃了，我就自己停药吧，有可能会让它死灰复燃。 对， 嗯，好，今天节目时间非常有限哈，我们再来回答最后一个听众朋友的问题。有听众朋友说，在怀孕期间是不是不能吃这种抗生素或者是消炎药啊？有没有一些特殊的人群在特殊的环境之下不能够服用这样的药物？ 首先第一个问题啊，现在怀宝宝都很小心啊，有很多孕妇到我们那儿去那个咨询，说这个药能不能用或者那个药能不能用。首先明确一点，如果在妊娠期出现了这种不适，或者是严重的疾病，该治疗还是要治疗，这是最根本的，以免耽误病情。那您说抗生素和这个消炎药到底能不能用，还是要咨询医生的意见，不要自行服药。妊娠期不要自行服用任何药物。 哦，不 管，都可能是有风险的。 也就是说，不管是我们说的处方药还是非处方药， 对， 都不建议大家。 对，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布洛芬，大家都知道布洛芬是一个 OTC 的药物， 非处方药。 对，但是如果是妊娠后期服用了布洛芬，也是会有问题的。 在美国 FDA 的这个妊娠分级里，妊娠后期服用布洛芬是属于 D 级的。 嗯， 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妊娠分级啊，美国是把它分成 A、B、C、D、X 级，随着这个到 X 级是孕妇禁用的， 哦、 那 D 级相对来说就是风险比较高的， 对，不推荐大家， 已经不推荐大家用了。所以说，大家想一下，一个布洛芬 OTC 的药物，妊娠晚期的患者都是不推荐使用的， 嗯， 那何况是其他的这些药品，可能还会有其他的安全性问题。 嗯，所以说在妊娠期的这个女性朋友，一定在用药的过程当中多多留心一下，不管用什么样的药，都建议您找医生或者是药师咨询一下。 没错。 好，节目时间有限，没有办法继续回答大伙儿的问题了。那节目最后，您是不是跟大伙儿说一说，如果大家关于用药方面还有问题的话，能不能继续在友谊医院找到您咨询？ 没问题。我们医院是这样，我现在医管局的22家医院都有用药咨询中心，如果大家有任何用药的问题，都可以找药师来咨询。那我们医院呢，用药咨询中心的电话是6313-8320，周一到周五的工作时间都有中西药的药师为大家提供用药咨询服务，大家也可以随时打电话找我们咨询用药的问题。 嗯， 我们随时为您的合理用药保驾护航。 好，也再次感谢温主任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为大伙儿邀请到北京中医医院肛肠科的主任医师王宝光做客直播间，和大伙儿来说一说如何给你的胃肠添加动力。也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北京城市广播17:30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探寻文化密码，品味生活之美。 2018年城市文化范儿继续与您同行， 博物馆里触摸璀璨历史， 老品牌中回味城市记忆， 戏剧舞台感悟人生百味， 文化带里重走昔日盛景。 我是黄燕， 我是子昂。 2018年每个清晨7:30， 我们都在 FM 107.3 AM 1026， 等待与您的相遇。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橄榄油，我只爱欧丽薇了。 我的妈呀！ 橄榄油，我只爱欧丽薇了。 我的妈呀！ 橄榄油，我只爱欧丽薇了。 我的妈呀！ 芝麻油选燕庄，燕庄芝麻油头道出榨自然香。 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我是蒲松鑫， 我是李云刚， 我是侯云， 我是戴玉强。 祝北京电台的听众朋友们新春大吉，吉祥如意， 春节快乐，万事如意， 群星贺岁迎新年，狗年旺旺乐翻天。北京电台2018春节特别节目，和听众朋友一起开开心心过大年。 小王，找到咱办年会的酒店了吗？听说老板的要求可高了。 当然找到了，我找的酒店集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宴会厅容纳350人呢，8米高的奢侈空间，舞台、影音设备那是没得说，关键就在咱公司附近建国门商圈呀。 真不错啊，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观云阁，欢迎您，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空气质量情况。8号夜间受到低压控制的作用，扩散条件一般，首要污染物为细微颗粒物，预计 PM2.5 的浓度在50-105微克每立方米之间，城六区和东南部地区为3级轻度污染，其他地区为2级良。 这天迎接着挑战，贡献彼此泪和汗，从不为一桩，不要害怕你走